平安，感谢主，在这个2020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聚集一起敬拜主，守主日。今天要借着诗篇90篇，再一次我们来温习，我们来复习这篇诗篇，教导我们的时间观，还有这个价值观。让我们做一个祷告。父神啊，谢谢你的看顾保守，谢谢你从年初到这个年终，你的眼目看顾我们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你救我们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们的眼，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，救我们的脚，免了跌倒。所以在这个最后一个主日，2020年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聚集一起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歌颂主，我们要祷告主。主啊，这时候恩高主你仆人要说要分享的，让主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，我们更加认识主，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，我们也因为领受生命之道，在这个弯曲乖谬的时代，我们围着生命之道做见证。父神，师父，这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当我们讲到时间观，当我们讲到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对时间让我们有一些认识。第一，人对时间的认识，我们每天都在用时间，所有的动物都在时间中生存，但是只有人，也只有我们人懂得研究时间，注重时间，运用时间，然后呢又爱又恨时间。所以提到时间的时候，有几点我们需要知道。第一，时间是相对的，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，哎呀，时间过一快，哎呀，讲到时间过就蛮慢，同样是时间，为什么有的人说很快，为什么有人说很慢呢？原来有两个原因影响到一个人，影响到我们人对时间快或者慢的那一种的感觉。第一，那是心理呀，如果你是在等人呐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，怎么没理呢？怎么没理呢？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是在 happy happy， 你在欢乐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。哎呦，这么快呀，不如短了。这叫做心理。可是另外还是第二个原因是生理，生理生物中的关系。年轻人每天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因为每天 happy happy 快活嘛，所以一天过得很快。但是人到老年的时候，讲那讲讲那讲讲那松讲那松，歪了还叫时间过去蛮美啊。你看年轻人年长的人对时间的了解也是不一样，这就是生理的影响。第二，我们要知道是东方人西方人对时间那个观念也是不同的。东方人的时间观是圆形的，是会循环的，好像自然界，春夏秋冬，春去改天又会再来，白天晚上，晚上白天，这种循环的。但是西方人就不同，西方人的时间观是一条线，这条线是一条的直线，这个直线是有目标的，而且是向着世界的末日前进的。这两种不同的时间观，循环性一条直线，也影响了东方人，东方的发展，还有西方的这个发展呢。西方人他们认为时间是一条直线，机会都在时间里面，所以要好好珍惜机会，把握机会，抓住机会，因为机会一去呢就不会回来了。但是东方人他们认为时间是循环性的，机会呢去了还会再来。所以一些人问神，问神的说， 什么时候财神又经过我家门口呢？对不对？那过来还会再来的，可以等机会，可以问运气几时再来。这就是东方西方对时间观的这个不同。啊，第三方面我们要知道，时间是一种假想的东西，时间假想，然后用来分割我们岁数、日子或者月份。我们平常我们把时间分成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但是我们要知道哦，当我们说过去，其实并没有过去的，将来也不是说还没有来到啊。我讲个比方，你今天的表现，你今天的性格，你今天的气质，跟过去有关系的，知道吗？同样的，将来的你表现会怎么样，现在就会知道了。老人家不是讲一句话，三岁定终身。所以什么叫做过去，什么叫做将来，我们说啊，西干国时间过去了，其实时间是停的，时间是停在那边的，没有过去的。今天几号？27号，今天是礼拜天。那么26号呢，我们叫昨天，对不对？那么25号呢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叫什么？前天。25号是上个星期五的事情啊，25号过去了，怎么你还讲前面呢？你怎么还讲前天呢？好像还没有到呢。所以我们说时间过去了，其实时间没过去，过去的是谁呀？过去的是你跟我啊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古人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这一切都告诉我们，实际时间没变，变了过去的是我们这个人啊。那第二，那我们就要讲了，今天这个时间跟我们的关系。到年尾了，我想你们一定会听到这样的话，有一点伤感的。哎呦，时间过也快呀，有些年了，对不对？时间过很快呀，又一年了了。我告诉你，只有我们人呐、啊，只有我们人，我们会有这种的感叹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因为我们人跟时间有特殊的关系呀。第一方面，只有我们的人才晓得运用时间，所以我们晓得，哎，什么时候做工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睡觉。动物呢？动物那是本能，如果它做工，它吃喝，它睡觉，那是出于本能。第二，只有我们人，我们才知道自己会死，只有我们人才晓得，才有这种死的这个意识。动物有没有啊？动物不知道自己会死，动物没有知道自己会死的这个意识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动物知道自己会死，如果偷人也被家而死，偷人也要死，讲的是等于死宣话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家里的液压机呀、啊，一定每天无精打采了了，但是了，早年搞了，随时那个胎就破了，就不能给去了，对不对？你去注意一下你家里的鸡跟鸭是不是每天无精打采的，早年搞了嘛。牧师现在养了44只鸡鸭鹅，还有什么火鸡啊，全部加起来，我看他们每天还是欢欢喜喜的啊。怎么说？哎呦，怎么看年搞了，蛋搞了，早年搞了，蛋随时好能塌，好能泄了，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动物没有，只有我们人有啊，只有我们人有这个死的意识。所以你看到我们人跟这个时间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， 我们人对时间是有感情的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知道时间跟我们人的关系了。曾经跟大家讲过，一定要记得，第一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天一天一天的时间组成的，所以时间就是生命，你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。第二，时间就是机会。圣经给我们的观念，时间不是循环型的，是一条线，一条直线的，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。日子我们的时间一结束，那个机会就没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这些经文很宝贝，我在祷告的时候也会引用这些经文，因为假设六假设的经文圣经讲的那个浪源大爷，他的位这做的那四个人有福了，这里第几人呢？这里第相信耶稣的人，因为现在很难稳定，那些世界几十年经过去，那个生命竟然短暂的，当时这最短暂的生命中间，现在可能有机会在各地上做神迹，因为相信相信耶稣，短暂的生命却享受了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圣经在讲，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。第二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，这个工那是指上帝的工。今天我们忙忙碌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各种各样的工，但是这些工有一天你的眼睛一闭起来就是别人的了，就是别人。但是圣经应许我们为上帝所做的不会徒然的，因为我们所做的虽然在今生做，在永恒也是被上帝纪念。所以当我们讲到机会，机会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机会是什么？少做了一笔生意，少做了一场工。我说做这些没错，但是都要记得，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时间给一些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有永恒价值的。第三，时间就是记录，可能吗？你可以搞年三年或三年以后，要另外的呼应，就呼应我的工会，第末时间找一个人牧师。还是跟我收到一份礼物，啊，这份礼物我觉得很特别，很简单但很特别，因为他们请了一个芙蓉书法家、书法老师，写了四个字送给我。你们会看到那四个字是什么吗？来读一读，一二三，晚节留香。这是芙蓉堂会领袖，这是执事会主席，这个是新来的牧师。我看到这四个字心里面感到很欣慰，18年在芙蓉堂做牧师，从来没有想到说在一间教会18年，但是在最后一天12月31号的时候，他们送这四个字，对我来说这就肯定了我在芙蓉堂18年做牧师没有浪费这18年前的这个牧师，18年这个时间肯定了我在芙蓉堂所做的事工。当然那不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只是信徒们同心，还有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怜悯。张世界牧师曾经做过我们上一堂的牧师，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张牧师，你在芙蓉堂18年你所做的已经超过了过去的人所做的了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讲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时间就是记录，当你信主之后，请问你的时间的记录，你的记录有没有一些不同啊？当你做执事的时候之后，你有没有一些记录，有没有一些不同啊？你参加侍奉之后，你有没有你的记录有没有一些不同啊？所以我们都要同心，我们同心合意，时间就是记录，让上帝给我们的年日当中 我们的有生之年，我们都围着神做更美的侍奉，生命的侍奉，建立教会，扩展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加进教会，因为这个就是永恒的这个记录啊。就帮助我们，有一首歌应该40多年前流行的，现在好多人还是会唱，这首歌叫做生命的内容。我看这首歌讲的就是刚才牧师所分享的三点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机会，时间就是记录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所以日子很快过去了，时间就是机会，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释放主认识主，时间就是记录，所以生命不在乎长短，在乎内容。我唱给大家听，你们也会唱的，生命和你们可以唱啊，生命何其短暂，霎时就消失无踪，好像云雾也如流水，没有人掌握它，灵魂皆是容颜，的用生活是沉沦，在于今生正确选择，你是否有把握，来快信耶稣，他能除去你罪，使你永生活命，免至灵魂沉沦，生命不计长短，乃是生命的内容，信靠救主，灵魂得救，人生就有意义。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记录，时间就是机会，就是福我们。第三方面，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一段经文，其实那段经文里面记载了摩西的祷告，诗篇90篇是摩西在190岁的时候写的，而摩西活到190岁，也就是说，120岁，120岁是摩西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年了。摩西活了120岁，摩西，我说吧，你得回，同命吗？同命啊，长命不长命？长命，对我们来讲长命，太长命了。但是对摩西他自己来说，他不会觉得自己长命，他甚至觉得自己太短命了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活了176岁，以撒活了180岁，雅各活了147岁，他自己呢120岁，120岁就要离开世界了，所以他会觉得自己短命，他会觉得自己不够长命。所以呢，摩西啊，跟别人来说，他更加的强烈的感觉到生命那个短处。我给我阿妈台湾的时候，我给一个看医生，你知道他讲什么话吗？我每次叫我母亲看医生，好像都要吵架的样子。他每次说，我只要阿爸阿妈拿我搞我的鬼位，我给我留下鬼位了，也都没人了、啊、他就是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我阿爸阿妈拿我的鬼位，都没人有人，我留下鬼位了哈。但是感谢神，我照顾他10年，虽然每次好像一叫他看医生就是一种紧张关系，但是最后他也看医生，10年时间看医生不会少过100次，神的恩典。然而摩西现在他自己的祖宗这么多岁，他自己120岁，所以你看他会感觉，我妈妈他是觉得他生命很，他命真多，可是摩西真的觉得自己的命太短了。弟兄姐妹们， 一个人死了，有人会问，鬼位呢？死了鬼位，哇，那蒙人头还悠悠啦，哦，可怜。鬼位呢？牛的鬼位，啊，可怜个。鬼位呢？来是鬼位，啊，过年笑笑咧。鬼位呢？七十鬼位，头骨骨啦，伊咧就咧讲 FI 啦，吼。鬼位呢？第四鬼位，住满到命啊！嘿，伊咧就讲啥啦？就那个没事呀，吼。好了，那我问你们，八十多岁、九十多岁，长命，长命不长命？来，一起讲，一二三，长命。可是你问我们当中的长者，你问他们八十多年、九十多年长不长？问阿贵姐，搞了六位阿贵姐，八十几年搞了几年还多没？我告诉你，他一定跟我们讲不一样的，没多，不长。哎，你现在二三十岁、十多岁，你觉得七八十岁还是很久很久、很远很远的事？可是当你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，你觉得什么？时间就是一下子过去呀，记得少年骑木马，回首已是白头翁。在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时间过太快了了。你跟一些老人家谈，我告诉你，他告诉你，我十六岁砍青，我十七岁找你木，或者我十六岁砍青，我十六岁不按头了嘛。哎，他讲的时候啊，他脸还会红红的嘞，为什么？好像这个事情才是昨天发生的，上个礼拜发生的嘞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时间过太快了。圣经里面说什么？我们一生的年日好像什么？好像巴掌手掌一般的窄小啊！所以不论是十岁，是一百岁，时间很快的过去，生命都是短暂的，所以你不要。一个人离开了，你说，哦，我搞了，我搞了，不要，不会，因为都是一样的窄小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我说了，摩西他特别感受到，我的命，我命在那几万岛屿啊，哇，在那十年能几万开国去啊，啊，这个老人家，一百二十岁的老人家。就在他感触到时间很快过去，生命短促的时候，他做了几个祷告。他第一个祷告是什么？我说他是生命的祷告。第一个祷告，神啊，你给我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意思是说，神啊，让我知道时间是生命，是记录，是机会。我要好好的用我的时间，使用你所给我的时间，最有价值，最有意义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忙忙忙忙，我这个星期五晚上就一号会讲到关于这个忙的事情。忙也忙也忙，我真忙。忙忙忙忙什么？你所用那个时间是不是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？啊，有一段话给大家看，那是从我网络上拿下来的哈。花时间默想吧，那是力量的源头；花时间阅读吧，那是智慧的根基；花时间去关心爱人吧，那是生命的喜悦；还有花时间读圣经吧，那是认识上帝的途径；花时间安静吧，那是透视力，让你有不同的看法的温床；花时间工作吧，那是成功的揭示；还有呢，花时间交朋友吧，那是快乐的大陆；花时间游戏吧，那是年轻的秘诀；花时间哈哈哈哈笑吧，那是灵魂的韵律，那蛮不错的嘞。还有花时间祷告吧，那是属灵的更新；花时间耕耘吧，那是收获的吸取；花时间倾听吧，那是得人的这个奥秘。主帮助我们，时间就是生命，就是记录，就是机会，我们有智慧好好用时间。第二，祈求赦罪，求你转回。只有罪使到上帝转身离开我们， 所以当摩西说求你转回，求神你转回，那是神啊赦免我的罪。2020年要过去了，我们祷告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祷告我们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也去饶恕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，不论是言语不论是做事。2020年就过去了，不要把2020年的罪、2020年的伤痛带入2021年，就帮助我们。第三，祈求上帝的爱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旨。这早早非常的有意思，我们大人信主通常有人就说没你这样没你这样没你这样，但是120岁的老人家摩西说早早，因为摩西知道有了上帝的爱就有一切，没有上帝的爱就失去一切，有了上帝的爱生命更加的丰富更有意义。第三，寻求凯旋，求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日叫我们喜乐。你知道吗，华社选出了2020年十大汉字，而在那十大汉字当中，义，单单这个字拿了超过30%的票，意思说这个字排在第一。而这个义就跟什么，跟 COVID-19 跟新冠病毒有关系啊。我们看看报纸，哎呦，昨天2300多个人，哎呦，怎么会这么样？但是感谢上帝，今天你跟我一起做礼拜，我们一起继续做礼拜，感谢神，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的生命和气息。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，新的一年2021年会遇见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。我记得上个礼拜早上我去巴萨买菜，买跟人家谈话的时候，嘣一声，哎，巴萨的人连卖菜的人好像菜都不必卖，赶快跑到外面去看，后来告诉我车祸了，车祸了。你说我不晓得是谁车祸，我也不敢去看，我看到满身血，我等一下脚就软了，等一下还要人家抬我去那个盲中医院呢。我主要就是说那个人那个早上他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吗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弟兄姐妹们，圣经没有说那个人走来外呢死了罗土的平安喜乐，记得圣经没有说，如果圣经有说这句话我更高兴，我带人家来做礼拜，邀请人家做礼拜就不会那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圣经没有说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一直平安喜乐，但是圣经应许我们那人走来外呢在一切的事上将略得胜有余啊。我很喜欢这么一句话，1972年我就会背了，知道吗？72年多久的事情啊，40多年。第二年在那人把血来给爱崩溃了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恐怖吗？是疲惫吗？是不足归吗？是某一件事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得见吗？当时靠着爱那个人做对一切的大野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一律就说我们不晓得前面，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会遇到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很肯定一点，我们的上帝爱我们，现在爱那人，现在给爱头来摸离开那人，那人现在爱那人，现在引用于爱那人，所以那人所造就这些了，给他做靠做，给他做靠做敬拜做，因为那人做是那人生命要去做，那人就写这概念的是那人现在所需的啊，平安力量安慰依靠盼望都对那人心里了，就帮助那人。我写了诗歌，深深的爱着俺，老歌的，不过怎样疑虑？我的两个人十几岁少年人的时候，我就爱唱这首诗歌，因为讲到那人就是深深 就选那个爱就讲，虽然啊，像他对那人眼前有五分，虽然啊，那人要白色的发生，但是选那个爱作为爱，永远感人同在。哎，怎么变到没有英文去哈？这个是有英文的，常住天来妙爱中，就选那个爱就讲，那人莫惊。有些那变化，那莫惊，因为平安在那人心，力量在那人心。那那，我你去就去就去了哈，较真心的讲。参住天来妙爱中，我心不怕变迁。这般心靠正稳妥，变迁不到此界。纵使身外风怒吼，心中忧虑愁烦，有神周围护佑我，何止沉闷孤单，一切听凭主旨意，一哭也不回头，大幕便在我身旁，此外我更何求，什么永远不模糊，甚至永远甜蜜，因主人是他尘土，我愿与主同行，千帆自由情操场，我今还未看见，原来黑云淡透彻，前程化日光天，我心希望无限量，得心生命如常，求主保存我战吧，他愿与我同行。唱作啊，在这里有一点。